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用那个机会希望上帝的话语感动弟兄姐妹，让我的上帝的话语讲出来。我们要看那个人类 history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turning point， 就是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我们求神让这个 sermon 这个 message 可以让我们开目的眼睛看见那个神那个救恩的伟大，从那个人类的历史一个伟大，我们将愿今天的信息交到神的手里面，求神悦纳这个现在正在崇拜，将祷告托在主耶稣的圣名求 ，Amen。不会太担心吗？不会吗？可以吗 ？OK， 好。我今天那个圣诞节现在已经结束了啊，很多人也对那个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故事也蛮熟了啊，所以。不过我认为还是需要今天呢，我想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 chapter 1那个 verse 37这句话来，我们再 meditate on this very important event。 我想从那个将那个耶稣基督的 birth 从一个 cast in the broadest redemptive picture 来看这个 event， 将这个诞生放在一个最大的救恩 history 里面来看它。我认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从这方面常常 remind 我们，神的救恩计划 is so broad and so glorious， 好不好？那这句话我是用那个第一章第37这句话，那这句话呢但是 translation 是不太容易的那个 Chai CU 那个 version 的中文是这样读的，就是你们刚刚看的，就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如果在那个 CNB 的中文的 translation 呢，就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这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这句话呢是 similar to most 的英文的 translation， 所以我就是这个 the sermon 就 based on 这个 translation 中文 translation， 在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在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 two very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he whole Bible。 第一个就是神常常用这句话来增加一个人的信心 ，to strengthen our faith。OK， 比方说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玛利亚，对不对？那个天使跟他说：“哎，玛利亚，玛利亚，那个圣灵现在叫你的腹中怀孕。OK， 你不要惧怕。你看那个伊丽莎白 ，OK， 站在你旁边她从来不生育的 ，she's barren， 不过她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Okay， 所以你看这个神在他身上做那个 miracle， OK， 就对玛利亚说我增加你的信心， OK， 在神里面是没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OK。 那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常常神是用这句话来将我们的信心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不过加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我认为更重要的角度呢，就是加一个全个人类的神的救恩 history 里面 the big picture 里面呢，神是常常用这句话来代表一个很荣耀 glorious 的转捩点 a glorious turning point in redemptive history。 那我看路加福音写路加的时候，路加是有 this big picture in his mind when he used 这句话，在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怎么样看出来呢？我们可以看看路加福音有两个 passages 可以看出来路加是要 have this big picture in mind。 第一个 passage 就是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 chapter 1 verse 35，你们刚刚读了，就这样说的，英文是 the Holy Spirit came upon you， 中文说圣灵又临到你身上。下句话是平衡的 parallel right away 说 the Almightyovershadows you， 中文是说至高者的能力要任蔽你。那这两句话是 unmistakably 是 Old Testament language， 是 unmistakably 是旧约的 language。 在旧约里面通常说一个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 常常是圣灵有预备一个人做个很重要的使命 prepare someone for a very important task。 另外一句话 overshadow 任避，这句话你跑去回去个旧约看那个出埃及记 chapter 40 verse 34，这样说的，圣灵 overshadow 那个 tabernacle， overshadow 那个Tabernacle 是那个会幕 ，OK， overshadow 那个会幕 ，OK。It does not stop right there. 你再往后面 ，all the way go back to Genesis 创世纪里面，记得怎么样说啊 ？The language of 神 hovering over something， right？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怎么说？圣灵运行在水上面 ，OK。The same language。Of hovering over something all the way back to Genesis. Okay. Now, 第二个经文，我们认为那个路加是有个大的 picture in mind， 就是你看路加那个讲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 ，Okay,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Now,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那个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家谱，其中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那马太福音怎么样讲耶稣基督家谱呢？它是从亚伯拉罕往前面算到耶稣，那个在路加福音家谱刚刚换过来，相反。从耶稣开始往后面算到亚伯拉罕，不停在亚伯拉罕，再往后面算 all the way back to Genesis， Son of Adam， Son of God。 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来看，我们记得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神 the broadest possible redemption emptive picture in mind when 路加写这个福音 okay? Now what is the big picture in 路加的 mind what is this broadest possible Joan history it is about the second creation 路加耶稣基督 the birth he is equating the birth of Christ to a second creation okay? Now the firstCreation 跟 Second Creation 有什么不同呢？ First Creation 是神做一个无罪的 Creation， Second Creation 是神做一个堕落的 Creation， 将它 restore 过来。It's the restoration of a fallen creation， 不单单将那个 fallen creation 将它拉回去原来的伊甸园，不单单是这样。Go all the way exceed 超越那个伊甸园，去一个 restore 那个新天更好的新地。Okay, that is the second creation. Now, 神使用那个 second creation 来 magnify 他的荣耀 ，to magnify 他的荣耀。Now, second creation 有什么问题？神又用来 magnify 他的荣耀呢？我们知道是 second creation 认为罪的问题，罪 permeate and the entire creation first creation 需要一个 second creation 那个罪的影响 permeate 每一个人 to a point 每一个人是没有可能去救自己。没有可能去救自己。换句话来说 ，this is literally the ultimate impossibility. Ultimate impossibility to which 神说这句话，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In the face of 这个 ultimate impossibility 去救罪人自己的话，神只用一个方法去救。To restore the fallen creation. 这个方法就是 one-sided action. 单方面的救恩行动去救这个 fallen creation. Now, 这个单方面的 restoration 去 restore 这个 fallen creation， 不单单是救 individual 罪人，那是将这些 individual 罪人救 into 救进去一个 kingdom， OK， individuals and kingdom in the restoration。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重复细想一下那个耶稣基督的 birth 怎么样 cast it in the broadest redemptive historical picture， 来让神 teach 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先行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看罪怎么样影响 individual sinner 到一个地步你们是没有可能去救你自己的。那我们记住罪就是带来的效果，就是我们跟神分开，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是活在伊甸园外面跟神分开。那神是所有好处的源头，是 God is the source of all goodness， 所以你跟这个 source 源头分开的话，你的属性的 nature 就完全改过来，我们叫它做一个完全的 moral corruption， moral corruption。 那这个 corruption 是渗透 permeate 每一个人所有不同的角落， this permeate every part of us。 不过这句话不是说每一个人要会变成坏到哪个地步，好像 Hitler 对不对？ Yeah， OK， 不是这样意思。第一就是每一个罪人，我们最深处 deep in us， 我们的属性改了，我们没有这个 ability 对我们的 creator 做个应该的回应，将荣耀 responsibility that is due God to give it back to God。 OK， this is how deep sin affects 我们的 nature， this is 这样。好，罪带来两个效果，在一个罪人身上是可以看见的。第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了 ，is well known to all of us。那耶稣啊，这个新约里面那个罗马书，如果你们去看呢，去 chapter 1-2 呢，就是将罪带来的效果 ，OK， manifestation 是人的罪的行为，跟人罪人的行为跟我们的 thoughts。OK， 你去罗马书的看呢 ，It's a laundry list of 所有罪人罪性发出来罪的行为，目的就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OK， by looking at the list of sinful acts， 这个罪带来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罪里面没有这个能力，甘心乐意去对神的回应。OK， 那这个罪这个严重的问题，对现在的人解释给他们听，他们非常这个难度非常高，让他们明白的。OK，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可以做很多自由的选择啊，比方说你要跟我传福音的话，没有问题，好像就是去那个大学上一门课一样，你将那个 gospel 所有的 list。List 给我听 1,2,3,4,5 OK， 我看完这个 list 之后我就有问题 OK， 就问你about gospel 的问题，每一个你就跟我这个回答我最后看我的 list， 我就 go go go OK， 所以你解答我所有的 gospel 的问题， QED done OK， 我毕业了 OK， I accept Christ， 是不是那么简单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刚刚讲到最影响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 mind， 还影响我们的 heart， 最我们最深处的 heart 没有这个能力，是违反我们的属性去对神一个回应的。 Now this aspect of sin is so important， I want to 用两个 example 来 just to make my point。第一个 example 是我个人的看见的一个 example。OK， 我认识一个朋友，国内来的一个好朋友，我跟他认识了差不多八年了时间。OK， 这个弟兄呢，我常常叫他来教会，我说哎呀，叫他来教会跟他传福音。我跟他传福音的话，只要三个 sentence，three sentences。八年来 ，is always the three sentences 跟他传福音。 第一个 sentence 是我跟他说的。OK， 某位朋友，请你来教会，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讲员。第二句话是他跟我说的，他说 Bill， 我没有兴趣。第三句话是我跟他说的，我说我知道你没有兴趣，这是正常的。不过我现在不是要你有兴趣，我现在就来教会。OK， 三句话，八年时间，讲来讲去要是三句话。那我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有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工作，基本上其实他对圣经很多那个 detail， 他也知道一些东西的。他常常问我很多圣经的问题，我就尽量给他回答。OK。来来去就给他回答 ，OK。不过最后我就跟那个朋友说：“我说你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兴趣，不是这里，是这里。”他说：“没有错，我没有兴趣。”那第二个 example 是我以前好像听讲到听回来，我忘记是哪里听了，就是有一个人，好像在一个街on the street， 对于很多那个 drunkard。Addicted to alcohol 的人来讲 ，OK， 跟他们说喝酒非常不好 ，OK， 我就喝酒不好的东西 list 给你听，喝酒你失去你的 job， 找不到太太，健康不好 ，OK， list all the bad things about addictive to alcohol。讲完之后跟他说，如果你不喝酒 ，get rid of the addiction， 你跑过来。有好处的，你有新的生命，你好的 job 可以找到，可以找到很好很好的太太，对你健康非常有很好的帮助。OK， 他就讲了差不多45 minutes， 坏处好处。讲完之后，在那个喝酒 drunk 一群人里面，有个人跑出来，他说：“我 understand 喝酒有什么不好 ，I know， 我 understand 不喝酒。”有什么好处 ？That I know， 那这个人说 ，I cannot do it. I cannot do it. So that, in a way, is the problem of sin. It penetrates into your deepest level of your heart. Not here, not here. 好 ，unless 神先一步将这个人的属性改过来。居然没有可能对神有个更新乐意的回应。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一个很出名 的 example， 救恩的方法来 make this very important point， 就是一个重生 born again 这个 picture。 重生怎么样教训我们，我们是没有可能去救自己呢？我问你了，你出生的时候是你做决定吗？还是你的 parents 做决定 ？OK，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 this level， 他是没有可能做这个最基要的甘心乐意对神这个回应这个决定。Just like my friends， 他说 ，I'm not interested。Of course， 神如果救我们之后，我们的回应就是 accept Christ， but。This is after 神先单方面的将我的属性改过来，我们才可以 respond。好像就是你现在长大了，成人了，你是感谢你的 parents 对不对？感谢他将你生出来。不过你不会在你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感谢你的 parents，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讲 是神一种单方面的行动去救一些没有可能救自己的罪人的话，就很简单了，对不对？神就是 boom boom boom boom， OK， 这样 second creation， 堕落 creation， 每一个人 individual 真的活过来， the job is done， right？ God can go home， right？ No， 不是这样那么简单。神我刚刚讲过，不单单是救我每一个人，He saves individual sinners into a kingdom. Into a kingdom. That is part of the second creation. Now, 在这个 illustrate 这个神单方面去 build up 一个 kingdom in a fallen world 的话，他的主权呢是的运作是 very interesting， 跟那个就那个 individual 这人呢是不同的。我看是particularly 就那个每一个单独的罪人，这些人是 unable to 做一个决定，他就将这些人重生。那个在旧约就建立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 ，OK， 国这个 kingdom 的话，神是用另外一个方法的，他是用一些罪人，女的罪人，他们是 unable 不可以生的。他们是 unable to 生小孩的 ，like make a point. Now,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sinner, 我们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是 unable to make 那个最重要的决定。转那个旧约去建立那个 kingdom 来 teach 我们的 lesson 的时候呢，罪的女人 ，OK， 他们不可以生孩子。这个是也是 a symbol of sin 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可以生小孩，跟罪的关系，我们就旧约可以看出来。你们回家可以看两卷经文，第一个就是在那个Deuteronomy 生命记第七章第十四节，跟那个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了，神说。以色列人 ，OK， 我们现在带你们进去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那迦南地就是在旧约里面是 foreshadow the real kingdom which will come when Christ comes。OK， 是旧约神 is teaching this story。他们说，我们将你们带去迦南地的时候，我对你们有个很好的 blessing。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blessing 就是 there will be no more barren。Male and female， 跑进去那个迦南地之后的应许就是没有barrenness 这个事情发生了，就证明那个 barren 是跟罪有关系的。好了，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感谢神啊，是用那个圣经那个旧约那个 maybe a two-third of the Bible， 好像神是一个 Sunday school teacher， 慢慢来教训我们功课。Build up to the point 来预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那个 event at the birth of Christ when the real thing the real show okay comes about 好了，现在用那么用这样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重复来重看一看那个路加福音讲耶稣基督那个 birth 那个 event 看看从那个 big 那个 redemptive。Picture 这个图画的 context 里面，看看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怎么样来 exemplify in the whole history， 神是怎么样用单方面的救恩 action 来救 individual sinners and to build up the kingdom， to build up the kingdom。那那个全个救恩的 broadest history 的话，分开可以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之前就旧约了，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 birth， 第三个部分就很简单了，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三个 stages in the broadest redemptive history。 那我们看看那个耶稣基督之前那个 stage， 我们记得刚刚讲过了，这是神好像 Sunday school teacher 一样 OK， 用这个旧约以色列那个国 OK 来build up a kingdom to teach us lessons。 那我们讲过了，这个 kingdom 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呢，是用很重要的女人，她们不可以生孩子的女人来建立起来的。那这个 kingdom 最重要的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谁啊，这是 Sarah 对不对， Sarah 是亚伯拉罕的太太。Sarah， 我们第一次read about Sarah 是在 Genesis chapter 11:30。The first thing we know about Sarah 是什么？她是不可以怀孕 ，She is barren。 好了 ，Sarah 之后呢，很多很重要的女人就生出来了，对不对？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女人就是那个 Leah， 这个是中文就是这利亚 ，OK。利亚也是不可以生的 ，OK， 是神，在利亚的故事，你可以回家看，这是 Genesis chapter 29 verse 31 to 35， OK， 神开利亚的 womb， 让他可以生，但是生几个人出来，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两个人是特别重要 ，OK， 一个人就是叫那个利未。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犹大、okay? 那利未跟犹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Well 你看现在这个回到这个新约里面路加福音形容耶稣 这个 birth 哈伊丽莎伯都是从那个利未这头 line 跑出来的 OK 利未就是神开利亚的 womb 生出来 OK犹大呢？路加福音的玛利亚就是用犹大这条 line 跑出来的。OK， 那所以你看，那个耶稣就还没来之前，神已经用那个 Sunday School 的 method build up this typological kingdom， 一个 kingdom 来 foreshadow 将来的真的 kingdom。OK， 用一些最不可以生孩子的女人 build up this kingdom。是 show 神在救恩 history 里面的 sovereignty 好了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我们很熟悉了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这是玛利亚同这个 virgin birth 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 Sinclair Ferguson 他说我英文讲了他说 at the virgin birth of Jesus ChristGod's one-sided action to save sinners is brought to the ultimate climax by the virgin birth. Okay, in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Sinclair Ferguson said, God's one-sided action to save sinners is brought to the ultimate climax to make that single point. 罪人没有可能救自己，一定要神。单方面来成就 ，OK， 单方面来成就。为什么？因为 virgin birth 的话，基本上连那个男的 partner 的 cooperation 也不需要了，也不需要了 ，OK。好，所以耶稣基督的 birth show 带来就是神的救恩 history 里面最后一个 chapter， 就是 open the door for 我们现在的 decisive glorious。And comprehensive 的单方面的救赎，就是重生 ，born again。那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大功成了，成的话，他的回到圣父那里，圣父给他一个 reward， 就是圣灵，圣灵来每一个 individual 罪人，将他单方面的重生他们。Put 他们 into the real kingdom with the real king, which is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我讲完这个 message 后呢，有一个这个 hymn， 就是这个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里面第 third stanza 有一句一个 sentence 非常deep theologically， 就是说 Christ's birth gives us the second birth.Christ's birth gives us a second birth. 你跟唱的时候呢 pay attention to 那段经文 It's full of theology, deep in theology. 将那个全个救恩的 picture capture in those two verses. Christ's birth to give us the second birth. To give us a second birth. 好了，所以我现在的 message 已经差不多 close 了。我现在在完之前，我可以给你们是一两个 remark。我刚刚讲那个救恩 history the whole story redemptive story that is the gospel that is the gospel 在三一神学院里面有个很出名的教授他叫 D.A. Carson 他说现在的人全那个福音，常常将那个福音将它 truncated 切片，将 Bible 来切片。 Carson 说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truncated gospel. You have to honor the whole redemptive flow 来 honor the gospel.That is the gospel. You truncate the Bible, you 切片 Bible, you try to preach a reduced gospel. Carson 说 you're not preaching the gospel.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gospel 有它的超自然的大能力去重生一个人，这个我们知道了，一个人重生 是神的话跟圣灵的大能。 But 这个 redemptive story 本身is captivating. 神 designed the whole story to be captivating,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You truncate it, it becomes boring. 很闷了。好，所以神为什么有这个 story 那么 exciting 呢？其实神这个作用的 ，OK， 他要 capture 我们对救恩这个故事的 attention. 那对于一个罪人来讲。That's a good starting point. That's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Indeed, 神 is a good Sunday school teacher. 他要从另外一个方法来要我们 pay attention. 他这个方法呢叫做比较，这个 method 就比较 comparison. 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华人的 parents 对这个 method 是蛮熟的。We know this parent method 比较。比方说，我的孩子在这个 Sunday school。上 Sunday school 的时候常常睡觉，打瞌睡睡觉，不留心听，对不对？那个华人的 parent 怎么样啊？你不要讲不留心啊，你看某某人的孩子那么乖，坐在那边留心听，怎么样？你又起过来学他，对不对？ By comparison， 我们教我们的孩子 pay attention in Sunday schools， 神同样用同一的方法By comparison, 要我们 pay attention. 怎么方法？神是用 angels, 天使 angels 来叫我们 pay attention. 我先那个读一个，结束一定读一个经文给你听了。这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 verse 12这样说的。他说，神那个救恩计划的 story, when it is fully 全面性的 revealed in the New Testament.Through Jesus Christ. This revelation, the story is so exciting, so mind staggering. Then the angels desire to look into it. 中文是这样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是一，这个是 OK。我看那个解经书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呢？原文是这样的，那个 angels desiring to look into it， 就说这些 angels， 他们是 so curious， OK， so curious， 他们 bend over， just like this， 看看，哇，怎么样一回事？ OK， now 天使比你跟我 much smarter， but 那个救恩 the full story reveal 出来的话。神说连那个天使 bend over wow I want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那如果天使 you pay attention you better pay attention 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为谁道成肉身为你跟我没有为天使道成肉身，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耶稣家谱，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天使的。OK， 家谱完全是人的。那天使可以是一个 passive， 还有好奇心的旁观者。哇，我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个救恩是为你来预备的一个计划 ，at stake。Is whether in the fallen creation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tinue in sin, or look inside of you and see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to save yourself. The only thing you do, 唯一的方法，唯一的 direction, is to turn outside to reach for a salvation which has been one-sidedly done for you. 我们特祷告，因为上帝，我们让我们在meditate on 耶稣基督的 birth, 来 open our eyes, 来看见那个救恩的伟大。我们愿我们每一个还没重生得救的人，听见这个伟大的救恩的 history。我们应该学这个天使一样，我们要 pay attention, because at stake is our eternity. 我在祷告，靠主耶稣得胜名求，阿门。